飘吸进来，迎上去迎上看，迎上走一趟，青春的黑夜跳灯流浪，青春的爱情不会忘，反正也不回头。 啦啦啦啦。

这里。作词人姚谦，读歌人董珂。千丝万缕，其中一系。安静是穿越的羽翼，闻到秋光，沐浴蝉鸣。你在时间的那里，而我在这里。你已等候我多时，终于知己般相遇。乘着白雪，听见柳絮。你在时间的那里，而我在这里。一手编织着时光，温柔擦亮了沧桑。屏息在凝望的雨静，今夕是何夕？当来不及传递的钟声响起，于是我们都发现了岁月的意义。在我这里，一首编织着时光，温柔磨亮了沧桑。屏息在凝望的雨静，今夕是何夕？当来不及传递的钟声响起，于是我们都发现了岁月的意义。当我在这里， 千丝万缕其中一系，安静是穿越的羽翼，闻到秋光，沐浴蝉鸣。你在时间的哪里，我在这里。你等候多时，终于知己般相遇。 你是何夕？还来不及传递。 你说别太死板，不如遇真一般。如果必须决定，不能由别人决定，虽然你也很容易分心。 那些是星期犹豫到星期三，有些牵绊，感情是铁钉碰上柔软的心，生命必须保持清醒，也混沌不明。为什么我会被你吸引？当时光被你喊停。相信从前这世界我不知道，同时有着你，还不太了解你， 还不了解， 更喜欢你。习惯说星期三或是礼拜三，都是一样， 许多问题想逃跑，不断生气，爱情必须保持清醒，也混沌不明。 为什么我会被你 抬头。